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，汉纪五十四，孝献皇帝丁。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，大赦，改元。董承张扬欲以天子还洛阳，阳奉李乐不遇，由是诸将更相一二。二月，韩先攻董承，承奔野王。韩先屯文喜，胡才阳奉至乌乡。胡才欲攻韩先，上使人欲止之。汝南颍川黄金、何以等拥众赴袁术，曹操击破之。张扬使董承先善修洛阳宫。太仆赵齐未成税刘表，使遣兵诣洛阳，筑修宫室，军资委书前后不绝。夏五月丙寅，帝遣使至阳奉李乐韩先营，求送至洛阳，奉等从诏。六月乙未，车驾幸闻喜。袁术攻刘备以争徐州，备使司马张飞守下邳，自将据戍于盱眙、淮阴，相持经月，更有胜负。下邳向曹豹、陶谦故将也，与张飞相失，非杀之，城中乖乱。袁术与吕布书，劝令袭下邳，许助以军粮，不大喜，引军水陆东下，被中郎将丹阳许丹开门迎之，张飞败走。布鲁被妻子及将吏家口，被闻之，引还，必至下邳，兵溃。被收于兵东取广陵，与袁术战，又败，屯于海西，饥饿困促，力士相识，从事东海糜竺，以家财助军，被请降于布。布亦愤袁术运粮不济，乃召备复以为豫州刺史，与病逝基数，使屯小沛，不自称徐州牧。部将河内好盟叶公部，部磕头坦衣，走诣都督高顺营，顺即严兵入府讨之，盟败走。毕明，盟将曹姓击斩盟。庚子，阳奉韩先奉帝东还，张扬以粮迎道路。秋七月甲子，车驾至洛阳，幸故中常侍赵忠宅。丁丑，大赦。八月辛丑，幸南宫阳安殿。张扬以为己宫，故名其殿曰阳安。阳谓诸将曰：“天子当与天下共之，朝廷自有公卿大臣。阳当出汉外难，遂还野王。阳奉一出屯粮，韩先、董承并留宿卫。癸卯，以安国将军张扬为大司马，阳奉为车骑将军。”韩先为大将军，领司隶校尉，皆甲节钺。是时，宫室稍尽，百官披荆棘，依墙壁间。州郡各拥强兵，委书不至，群僚激乏。尚书郎以下自出才旅，或击死墙壁间，或为兵士所杀。袁术以谶言， 代汉者当涂膏。自云名字应之，又以元氏出臣为顺后，以黄代赤德运之次，遂有见逆之谋。闻孙坚得传国玺，举坚妻而夺之。即闻天子败于曹阳，乃会群下亦称尊号，众莫敢对。主簿言相进曰：西周自后稷至于文王，积德累功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由服侍因。明公虽义士克昌，未若有周之盛；汉室虽危，未若殷纣之暴也。庶默然。庶聘楚士张范，范不往，使其弟成谢之。庶谓成曰：孤以土地之广，市民之众，与妖服其环，你继高祖，何如？成曰：在德不在强，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，虽有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，不足为难。若苟欲见你，干食而动，众之所弃，谁能兴之？庶不悦。孙策闻之，与庶书曰：成汤讨桀，称有下多罪，武王伐纣曰因有重罚，此二主者虽有圣德，假使实无失道之过，无由逼而取也。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，徒以幼小挟于强臣，异于汤武之时也。且董卓贪淫骄凌，志无忌及，至于废主自兴，亦犹未也。而天下同心极之，况效尤而甚焉者乎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，有速成之德，天下虽未披其恩，贤归心焉。使君五世相承，为汉宰辅，荣宠之盛，莫与为比。以效忠守节，以报王室，则旦世之美，率徒所望也。时人多获土伪之言，妄谦非类之文，苟以越主为美，不顾成败之计，古今所甚，可不熟虑。忠言逆耳，博弈至增，苟有益于尊名，无所敢辞。庶使自以为有淮南之众，料策必于己合，即得其书，筹举发急，既不纳其言，策遂与之决。曹操再许，谋迎天子，众以为山东未定，韩先阳奉复公自虽未可促至。荀彧曰：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影从，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，今天子蒙尘，将军首倡义兵，徒以山东扰乱，魏皇远赴，今銮驾悬枕，东京真吴，亦是有存本之思，赵民怀感旧之哀，常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，大顺也，秉至公以服天下，大略也。服弘毅以至英俊，大德也。四方虽有逆节，其何能为？韩先阳奉安足续哉？若不时定，使豪杰生心，后虽为虑，亦无及矣。操乃遣杨武中郎将曹洪 将兵西迎天子，董常等俱显拒之，弘不得进。议郎董昭以阳奉兵马最强而少党员，作操书与奉曰：“吾与将军闻名慕义，便推赤心。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，反之旧都，一左之功超世无仇，何其羞哉！方今群凶华夏，四海未宁，神气至重，势在为辅，必须众贤以清王轨，诚非一人所能独见，心腹四肢实相侍赖，一物不备则有缺焉。将军当为内主，无为外援，今吾有粮，将军有兵，有无相通，足以相济，死生契阔，相与共之。奉德书喜悦，与诸将军曰：兖州诸军尽在徐耳，有兵有粮，国家所当依养也。遂共表操为镇东将军，袭复爵，废亭侯。韩先金公专字，董承患之，因前召操。操乃将兵诣洛阳，既至，奏韩先张扬之罪，先拒诛，单骑奔阳奉。帝以先阳有一车驾之功，召一切勿问。辛亥，以曹操领司隶校尉，录尚书事。操于是诛尚书冯硕等三人，讨有罪也。封卫将军董常等十三人为列侯，赏有功也。赠舍生校尉居俊为弘农太守，今死节也。操引董昭并坐，问曰：“今孤此来，当施何计？”昭曰：“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，入朝天子，辅议王室，此五霸之功也。此下诸将人殊异义，未必服从。今留匡弼，世事不变，唯有一驾姓徐耳。然朝廷波悦，心怀旧经，远近其望，即一朝获安。今复喜驾，不厌众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愿将军算其多者。”操曰：“此孤本志也。阳奉尽在两耳，闻其兵精，得无为孤累乎？”昭曰：“奉少党员，心相平结，镇东废亭之事，皆奉所定，宜时前使后未答谢，以安其意。说京都无粮，与车驾暂幸鲁阳，鲁阳进许，转运稍易，可无悬罚之忧。奉为人勇而寡虑，必不见疑，必使往来足以定计，奉何能为累？”操曰：“善。”即遣使议奉。庚申，车驾出还原而东，遂迁都许。己巳，幸曹操营，以操为大将军，封武平侯，使立宗庙社稷于许。孙策将取会稽，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，处处屯聚。诸将欲先击白虎等，策曰：“白虎等群盗，非有大志，此成擒耳。”遂引兵渡浙江。会稽公曹于藩，遂太守王朗曰：“ 策善用兵，不如避之。朗不从，发兵拒策于固陵。策硕渡水战，不能克。策叔父敬说策曰：“朗父祖城守，难可猝拔。扎毒南去此数十里，宜从彼据其内。所谓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者也。”策从之。夜夺燃火为疑兵，分军投扎毒道，袭高千屯。朗大惊，遣故丹阳太守周新等率兵逆战，策破新等斩之。朗遁走，于藩追随迎护朗，浮海至东野，策追击大破之，朗乃亦策降。策自领会稽太守，复命于藩为公曹，待以交友之礼。策号游猎，藩谏曰：“明府喜清出微行，从官不暇言，立足常苦之。夫军人者，不重则不威，故白龙于府，困于寓居，白蛇自放，刘季害之，愿少留意。”策曰：“君言是也，然不能改。”九月，司徒淳于嘉、太尉杨彪、司空张喜皆罢。车驾之东迁也，杨奉自梁欲邀之，不及。冬十月，曹操征奉，奉南奔袁术，遂攻其梁屯，拔之。诏书下袁绍，则以地广兵多，而专自树党，不闻秦王之师，但善相讨伐。绍上书深自陈肃，戊辰以绍为太尉，封叶侯。绍齿颁在曹操下，怒曰：“曹操当死硕矣，我辄就存之，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？”表辞不受。操惧，请以大将军让绍，丙戌以操为司空，行车骑将军事。操以荀彧为侍中，守尚书令。操问彧以策谋之事，彧见其从子蜀郡太守攸及颍川郭嘉。操征攸为尚书，彧与大悦，曰：“公达非常人也，吾得与之济世，天下当何忧哉？”以为军师。初，郭嘉往见袁绍，绍甚敬礼之。举数十日，魏绍谋臣新平郭图曰：“夫智者审于量主，故百全而功名可立。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，而不知用人之机，多端寡要，好谋无绝，欲与共济天下大难，定霸王之业，难矣。吾将更举而求主，子何去乎？”二人曰：“袁氏有恩德于天下，人多归之，且今最强，去将何之？”嘉知其不悟，不复言，遂去之。操召见，与论天下事，喜曰：“使孤成大业者，必此人也。”嘉出，亦喜曰：“朕无主也。”操表嘉为司空祭酒。操以山阳满宠为许令。操从帝弘，有宾客在许界朔犯法，宠收治之。 红书报宠，宠不听，红以白操，操召许主者，宠之将欲元客，乃速杀之。操喜曰：“当事不当耳也。”北海太守孔融负其高气，志在靖难，而才疏意广，气无成功，高谈清教，盈溢观曹，辞气清雅，可玩而诵，论事考实，难可悉行，但能张折罗网而目里甚殊，造次能得人心，久久亦不愿复也。其所任用，好其取义，多飘轻小才，至于尊氏名如郑玄，指子孙礼，亦其乡名曰郑公乡。及清郡之士左丞祖、刘义逊等，皆备在坐席而已，不与论政事，曰：“此民望不可失也。”黄金来寇，容战败，走保都昌。时元曹公孙首尾相连，容兵弱粮寡，孤立一隅，不与相通。左丞祖劝容以自托强国，容不听而杀之。刘义逊弃去。青州刺史袁谭攻容，自春至夏，战事所余才数百人，流矢交集，而容有隐机读书，谈笑自若。成业县，乃奔东山，妻子为谭所虏。曹操与容有旧，征为将作大将。袁谭出至青州，其土自河而西，不过平原。谭北排田楷，东破孔融，威惠甚著。其后信任群小，四至奢淫，声望遂衰。中平以来，天下乱离，民弃农业，诸君并起，率伐粮谷，无终岁之计，积则寇掠，饱则弃余，瓦解流离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。袁绍在河北，军人养食桑葚，袁术在江淮，取己蒲裸，民多相食，周礼萧条。羽林见早知，请建制屯田，曹操从之，以之为屯田都尉，以冀都尉任俊为典农中郎将，牧民屯田许下，得谷百万斛。于是周郡立置田官，所在积谷仓廪皆满，故操征伐四方，无运粮之劳，遂能兼并群雄，军国之饶起于之而成于郡。袁术为吕布为己害，乃为子求婚，布复许之。术遣将纪灵等部计三万攻刘备，被求救于布。诸将谓布曰：“将军常欲杀刘备，今可假手于树。”不曰：“不然，树若破背，则北连泰山诸将，无为在树围中，不得不救也。”便率部骑千余驰往赴之。灵等闻不至，皆敛兵而止。不屯沛城西南，遣灵下请灵等，灵等亦请布，布往救之，与备共饮食。布谓灵等曰：“玄德布地也，为诸君所困，故来救之。”布幸不喜合斗，喜解斗耳。 乃令君侯执戟于营门，不弯弓固曰：“诸军官部涉及小之，众者当各解兵，不众可留决斗。”不及一发，正中戟之，领等皆惊，言：“将军天威也。”明日复欢会，然后各罢。被合兵得万余人，不误之，自出兵攻备，被败走，归曹操。曹后遇之，以为豫州牧。或谓操曰：“备有英雄之志，今不早图，后必为患。”操以问郭嘉，嘉曰：“有事，然攻起义兵，为百姓除暴，推诚仗信，以招俊杰，犹惧其位也。仅备有英雄名，以穷归己而害之，是以害贤为名也。如此，则志士将自疑，回心则主，拱谁与定天下乎？夫除一人之患，以举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机也，不可不察。”操笑曰：“君得之矣。”遂益其兵，给粮食，使东至沛，收散兵以图吕布。初，备在豫州，举陈俊、袁焕为茂才，焕为吕布所留。布欲使焕作书骂辱备，焕不可，再三抢之，不许。布大怒，以兵挟焕曰：“为之则生，不为则死。”焕颜色不变，笑而应之曰：“焕闻为德可以辱人，不闻以骂。使彼故君子也，且不耻将军之言，彼成小人也，将负将军之意，则辱在此，不在于彼。且换他日之事刘将军，由今日之事将军也。如一旦去此，复骂将军，可乎？”不惭而止。张济自关中引兵入荆州界，攻壤城，为刘石所中，死。荆州官署皆贺。刘表曰：“既已穷来，主人无礼，至于交锋，此非木意，木受调，不受贺也。”使人纳其众，众闻之喜，皆归心焉。季祖子建中将军秀带领其众屯宛。初，帝既出长安，宣威将军贾诩上还印绶，往依段威于华阴。诩素之名，为威君所望，威礼奉甚备。许前谋归张绣，或曰：“威待君厚矣，君去安之？”许曰：“威性多疑，有既许意，礼虽厚，不可事久，将为所图，我去必喜。又望吾结大缘于外，彼后无妻子，秀无谋主，意愿得许，则家与身必俱全矣。”许遂往，秀执子孙礼，微果善事其家。许说秀赋于刘表，秀从之。许往见表，表以客礼待之。许曰：“表平是三公才也，不见事变，多疑无绝，无能为也。”刘表爱民养士，从容自保， 境内无事，关西演育学士归之者已签署，表乃起立学校讲明经术，命故雅乐郎河南杜奎作雅乐，乐备表欲停官之。奎曰：今将军号不为天子，何乐而停坐之，吾乃不可乎？表乃止。平原弥衡少有才辩，而上气刚傲，孔融见之于曹操，衡骂辱操，操怒，谓融曰：弥衡庶子，孤杀之犹确孰耳？故此人素有虚名，远近将为孤不能容之，乃送与刘表，表言礼以为上宾。衡称表之美盈口，而好讥贬其左右，于是左右因行而赠之曰：衡称将军之人稀薄不过也，唯以为不能断终不济者，必有此也。其言实指表短，而非衡所言也。表由是怒，以江夏太守黄祖姓吉，宋衡与之，祖亦善待焉。后衡重辱祖，祖杀之。二年春正月，曹操讨张绣，军于御水，绣举重降。操纳张继之妻，绣恨之，又以金与绣小将胡车儿。绣闻而疑惧，袭击操军，杀操长子昂，操众流矢败走。校尉典韦与绣力战，左右死伤略尽，围披数十疮。绣兵前搏之，为双胁两人击杀之，瞋目大骂而死。操收散兵还往武阴，绣率骑来追，操击破之。绣走还壤，复与刘表和。是时诸军大乱，平鲁校尉泰山于禁独整众而还，到逢青州兵劫掠人，尽数其罪而击之。青州兵走，一操尽既至，先立营垒，不食夜操。或未尽，青州兵已速军矣，一蹴一攻便之。尽曰：今贼在后，追至无时，不先违背，何以待敌？且公聪明，赠速何缘得行？许累欠安营器，乃入夜聚陈其状。操曰：谓晋曰：御水之难，无由狼狈，将军再乱能整，讨报坚垒，有不可动之节，虽古名将，何以加之？于是路进前后宫，方益寿亭侯。操引军还许。袁绍与操书，此语骄慢。操谓荀彧、郭嘉曰：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，何如？对曰：刘相之不敌，公所知也。汉祖为至圣项羽，故羽虽强，终为所擒。今少有十败，公有十胜，少虽强，无能为也。少反礼多疑，公体任自然，此道胜也。少以逆动，公奉顺以率天下，此亦胜也。桓灵以来，正失于宽，少以宽济宽，故不赦。 公究之以猛，上下之治，此治胜也。少外宽内忌，用人而疑之，所任为亲戚子弟。公外易简而内机明，用人无疑，唯才所宜，不见远近，此度胜也。少多谋少决，失在后世。公得策折行，应变无穷，此谋胜也。少高义依让，以收名誉，是之好言事外者多归之。公以至心待人，不为虚美，是之忠正远见而有识者皆愿为用，此德胜也。少见人饥寒，续念之，行于颜色，其所不见，虑或不及。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，至于大事与四海皆恩之所加，皆过其望，虽所不见，虑无不周，此人胜也。少大臣争权，谗言祸乱，公欲下以道，浸润不行，此名胜也。少是非不可知，公所是尽之以理，所不是正之以法，此文胜也。少好为虚事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众，用兵如神，军人视之，敌人畏之，此武胜也。操笑曰：如卿所言，孤何得以堪之？嘉佑曰：少方北击公孙瓒，可因其远征，东取吕布，若少为寇，不为之援，此深害也。豫曰：不先取吕布，河北未易图也。操曰：然，无所获者，又恐少侵扰关中，息乱羌胡，南又蜀汉，是我独以掩御抗天下六分之五也，唯将奈何？豫曰：关中将帅以实属，莫能相依，唯韩遂马腾最强，比见山东方征，必各拥众自保，今若辅以恩德，遣使联合，虽不能久安，毕公安定山东，足以不动。侍中尚书仆射钟繇有智谋，若主以息事，公无忧矣。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，持节督关中诸军，特使不拘苛制。繇至长安，遗书滕随等，以陈祸福。滕随各遣子入仕。袁术称帝于寿春，自称仲家，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，至公卿百官，交祀天地。沛相陈规求弟子也，少与术游，术以书召归，又节制其子，期必至归。归答书曰：曹将军兴复典型，将波平凶特，以为足下党戮力同心，匡益汉室，而阴谋不轨，以身试祸，欲无营私阿父，有死不能也。术欲以故兖州刺史金尚为太尉，尚不许而逃去，术杀之。三月，召将作大将孔融、持节拜袁绍大将军，监督冀青幽兵四州。夏五月，黄袁术遣使者韩胤以称帝事告吕布，因求迎父，父遣女随之。 臣归恐徐阳合纵，为难未已，往说不曰：曹公奉迎天子，辅赞国政，将军已与协同策谋，共存大计，今与袁术结婚，必受不义之名，将有累卵之危矣。不亦恐术出不己受也，女已在途，乃追还绝婚，谢送韩印，枭首许氏。陈规御史子登议曹操，不故不肯，会赵以布为左将军，操复魏部首书，身家未纳。布大喜，即遣登奉章谢恩，并达操书。登见操，因臣不勇而无谋，轻于去就，以早图之。操曰：不狼子野心，城南久仰，非卿莫究其情伪。即增归至中二千石，拜登广陵太守。临别，操执登首曰：东方之事，便已相负。令因何部众以为内应。使不因登求徐州牧不得，登还不怒，拔戟着机曰：卿父劝吾协同曹操绝婚公路，今无所求无获，而卿父子并显重，但为卿所卖耳。登不为动容，徐对之曰：登见曹公曰：养将军譬如养虎，当保其肉，不保则将噬人。公曰：不如卿言，譬如养鹰，积极为用，保则扬去，其言如此。不义乃解。袁术遣其大将张勋、乔蕊等与韩先、杨凤联试，部计数万驱下邳，七道攻部。部时有兵三千，马四百匹，聚其不敌。谓陈规曰：今至数军，轻之有也，为之奈何？规曰：先奉与数促和之师耳，谋无宿定，不能相违。子登策之，比于连机，事不惧期，利可擒也。不用归策，与先奉书曰：二将军亲拔大驾，而不首杀董卓，聚力功名，今奈何与袁术同为贼乎？不如相与并力破术，为国除害，且许悉以数军资与之。先奉大喜，即回计从部。部进军去勋营百步，先奉兵同时叫呼，并到勋营。勋等散走，步兵追击，斩其将十人首，所杀伤堕水，死者殆尽。不因与先奉合军向寿春，水陆并进，到钟离，所过鲁略，还渡淮北，留书汝数。数自将部计五千，扬兵淮上。部计皆于水北，大嗨笑之而还。泰山贼帅臧霸袭琅琊相萧剑于沮，破之。霸得见资时，许以路部而未送，不自往求之。其都将高顺见曰：将军威名宣播，远近所畏，何求不得，而自行求路，万一不克，岂不损耶？不不从。既至沮，霸等不测往意，固守拒之， 无祸而还。舜为人清白有威严，少言辞，所将700余兵，号令整齐，每战必克，名陷阵营。部后叔舜以魏续有内外之亲，夺其兵以与续，即当攻战，则复令舜将，舜亦终无恨意。不幸决意，所为无常。舜每谏曰：“将军举动不肯详思，忽有失德，动辄言误，误岂可硕乎？”不知其中而不能从。曹操遣议郎王布以少叔拜孙策为冀都尉，袭爵乌程侯，领会稽太守，使与吕布及吴郡太守陈宇共讨袁术。策欲得将军号以自重，不便承制假策名汉将军。策至言，行到钱塘，与阴徒袭策，钱杰祖郎严白虎等使为内应。策决之，遣其将吕范徐义攻与于海西，与败单骑奔袁绍。初，陈王宠有勇，善弩射，黄巾贼起，宠置兵自守，国人畏之，不敢离叛。国相会稽骆俊素有威恩，是时王侯无复租禄，而朔见鲁夺，或病日而食，转死沟壑，儿臣独富强，邻郡人多归之，有众10余万。及周郡兵起，宠率众屯杨甲，自称辅汉大将军。袁术求粮于臣，骆俊拒绝之，数愤恚，遣客诈杀郡及宠，臣由是破败。秋9月，司空曹操东征袁术，术闻操来，弃军走，留其将乔蕤等于祁阳以拒操。操击破蕤等，皆斩之。术走渡淮，时天旱岁荒，市民动馁，术由是遂衰。操避陈国何魁为怨，问以袁术何如，对曰：“天之所助者舜，人之所助者信，术无信顺之时而望天人之助，其可得乎？”操曰：“为国失贤则亡，君不为术所用，亡不亦宜乎？”操姓言，愿属公事往往家帐，魁常续毒药，视死无辱，是以终不见及。沛国许褚勇力绝人，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，坚壁以御外寇，怀汝陈良间，解未旦之。操训怀汝，除以众归操。操曰：“此无樊哙也。”即日拜都尉，引入宿卫。诸从楚侠客，皆以为虎视焉。故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，曹操恶之。乌云欲图费力奏收下狱，何以大逆？将作大将孔融闻之，不及朝服，往见操曰：“杨公四世清德，海内所沾，周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况以袁氏归罪杨公乎？”操曰：“此国家之意。”融曰：“假使成王杀少公， 周公可得言不知也？操使许令满宠按标谕，荣与尚书令荀彧皆主宠曰：“但当受辞，勿加考虑。”宠一无所报，考训如法。数日求见操，言之曰：“杨彪考训无他词语，此人有名海内，若罪不明白，必大失民望，切为明公惜之。”操即日射出标。初，玉荣闻宠考略标，皆怒，即因此得出，乃更善宠。标见汉室衰微，正在曹氏，遂昌角鸾，即十余年不行，由是得免于祸。马密堤丧至京师，朝廷意欲加礼。孔融曰：“密堤以上公之尊，秉毛杰之使，而屈媚奸臣，猥琐谦率，王室大臣岂得以见邪为辞？圣上哀今旧臣，未忍追案，不宜加礼。”朝廷从之。今上丧至京师，召百官吊祭，拜其子伟为郎中。冬十一月，曹操复攻张绣，拔胡杨，秦刘表将邓纪又攻武阴，下之。韩先、杨凤在下邳，寇掠徐阳间，军饥饿，辞吕布，欲意荆州，布不听。奉之刘备与布有素汉，思与备相闻，与共击布，备杨许之。奉引军议配，备请奉入城，引十位半于座上复奉，斩之。先师奉孤特与十余骑归兵州，为祝丘令张轩所杀。胡才、李乐、刘河东，才为怨家所杀，乐自病死。郭汜为其将武袭所杀。颍川杜袭、赵衍、樊钦避乱荆州，刘表拒待以宾礼。钦硕见其于表，袭谕之曰：“吾所以与子俱来者，徒欲全身以待时耳，岂为刘穆当为拨乱之主，而归长者委身哉？子若现能不已，非吾徒也，吾与子决矣。”钦慨然曰：“请敬受命。”即曹操迎天子都许，演谓钦曰：“曹振东必能匡济华夏，吾之归矣。”遂还议操。操以演为郎陵长。杨安都尉江夏李通七伯父犯法，演收治，治之大弊，时杀生之柄绝于木首。通妻子豪气以请其命。通曰：“方与曹公戮力，亦不以私废公。”家演直线不阿，与为亲交。三年春正月，曹操还许。三月，蒋复击张绣。荀攸曰：“绣与刘表相视为强，然绣以游军养食于表，表不能攻也，势必乖离，不如缓军以待之，可诱而至也。若急之，其势必相救。”操不从，为秀于壤。夏四月，使业者仆业裴茂召关中诸将段威等讨李傕，夷其三族。 以威为安南将军，封民乡侯。初，袁绍每得诏书，患其有不便于己者，欲移天子自尽，使说曹操以许下卑师，洛阳残破，以喜都鄄城，以救权时，操拒之。田丰说绍曰：“喜都之计，既不克从，以早图许，奉迎天子，动托诏书，号令海内，此算之上者。否尔，终为人所擒，虽悔无益也。”绍不从。会绍王族一操，云田丰劝绍喜许，操解攘围而还。张绣率众追之。五月，刘表遣兵救绣，屯于安众，守险以绝军后。操与荀彧书曰：“吾到安众，破绣必矣。”即到安众，操军前后受敌，操乃夜凿险伪遁，表绣西军来追，操纵骑兵不计加攻，大破之。他日欲问操，前侧贼必破何也？操曰：“鲁恶无归师，而欲无死地，吾是以之胜矣。”绣之追操也，贾诩止之曰：“不可追也，追必败。”绣不听，进兵交战，大败而还。诩登城谓绣曰：“促更追之，更战必胜。”绣谢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，今已败，奈何复追？”诩曰：“兵势有变，促追之。”绣素信许言，遂收散卒更追。合战，果以胜还。乃问许曰：“绣以精兵追退军，而公曰必败；以败卒击胜兵，而公曰必克。昔如公言，何也？”许曰：“此一之耳。将军虽善用兵，非曹公敌也。曹公军心退，必自断后，故之必败。曹公公将军既无失策，力未尽而一朝隐退，必国内有故也。以破将军，必清军速进，留诸将断后，诸将虽勇，非将军敌，故虽用败兵，而战必胜也。”绣乃服。吕布复与袁术通，遣其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。曹操遣将军夏侯惇救之，为顺等所败。秋九月，顺等破沛城，鲁备妻子。备单身走。曹操欲自击部，诸将皆曰：“刘表张绣在后，而远袭吕布，其威必也。”荀攸曰：“表绣心魄，势不敢动，不骁猛，又是袁术，若纵横淮泗间，豪杰必应之。今乘其出叛，众心未一，王可破也。”操曰：“善。”必行。泰山屯帅臧霸、孙观、吴敦、尹礼、昌豨等皆附于部。操与刘备遇于梁，进至彭城。陈宫未布，宜逆击之，以逸待劳，无不克也。布曰：“不如待其来，促着泗水中。”冬十月，操屠彭城。广陵太守陈登率郡兵围曹先驱，进至下邳。 部自将屡与操战，皆大败，还保城，不敢出。操谓不输，谓臣祸福，不惧欲降。臣公曰：“曹操远来，势不能久。将军若以部骑出屯于外，工匠于众必守于内。若向将军，公引兵而攻其背；若但攻城，则将军就于外。不过旬月，操军实进，击之可破也。不然之。”御史公与高顺守城，自将计断操粮道。不期谓不曰：“公顺素不和，将军一出，公顺必不同心共成守也。如有错跌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？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，有舍而归我。今将军后公台不过曹氏，而欲委全城捐妻子，孤军远出，若一旦有变，妾岂得复为将军妻哉？不乃止。前遣其官属许四、王凯求救于袁术。术曰：“不不与我女，礼自当拜，何谓复来？”四凯曰：“明上今不救不，为自败耳。不破，明上亦破也。”术乃严兵为不做声援。不恐术为女不至，故不遣救兵，以绵缠女身附着马上，也自送女出，与操守兵相处，隔射不得过，复还城。河内太守张扬素与不善，欲救之，不能，乃出兵东市，摇围之势。十一月，杨将杨丑杀杨以应操，别将虽故复杀丑，将其众北河袁绍。杨姓仁和，无威行，下人谋反发觉，对之涕泣，折元不问，故及于难。操绝欠为下邳，积久，士卒疲弊，欲还。荀攸、郭嘉曰：“吕布勇而无谋，今屡战皆北，锐气衰矣。三军以将为主，主衰则军无奋意。陈宫有志而迟，今即布气之未复，攻谋之未定，即攻之，不可拔也。”乃引一寺贯城，月余，布亦困破。临城谓操军士曰：“清曹无相困我，我当自守于明宫。”陈宫曰：“逆贼曹操何等明宫？今日降之，若卵投石，岂可得全也？”部将侯成亡其名马，以而复得之。诸将何礼以贺成。成分酒肉，先入献部。部怒曰：“不尽酒而卿等酝酿，唯欲因酒共谋不耶？”成愤惧。十二月癸酉，成与诸将宋宪、魏续等共执陈宫、高顺，率其众降。不与麾下登白门楼，兵为之急。不令左右取其首一操，左右不忍，乃下降。不见操曰：“今日以往，天下定矣。”操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不曰：“明公之所患，不过于布，今已服矣。若令布降计，明公降布， 天下不足定也。故谓刘备曰：玄德，卿为座上客，我为降虏，绳缚我籍，独不可一言也。操笑曰：父虎不得不及，乃命缓步复。刘备曰：不可，明公不见吕布是丁建阳、董太师乎？操汗之。布目备曰：大耳儿最颇信。操谓陈宫曰：公台平生自谓至有余，今竟何如？公止不曰：世子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，若其见从，以未必为秦也。操曰：乃卿老母何？公曰：公闻以孝治天下者，不害人之亲，老母存否在明公，不在公也。操曰：乃卿妻子何？公曰：公闻施仁政于天下者，不绝人之嗣，妻子存否在明公，不在公也。操未复言，公请就行，遂出不顾。操谓之泣涕，并不顺皆亦杀之，撰首许氏。操召陈宫之母养之终其身，嫁宫女俯视其家，皆后于出。前尚书令陈纪、纪子群在步军中，操皆礼用之。张辽将其众降，拜中郎将。臧霸自亡逆，操目所得之。使霸召吴敦、尹礼、孙观等，皆议操降。操乃分琅琊、东海为城阳、历城、昌律郡，悉以霸等为首相。初，操在兖州以徐熙、毛辉为将，及兖州乱，熙辉皆叛，兖州既定，熙辉亡命投霸。操欲刘备，令霸送二首。霸谓备曰：霸所以能自立者，以不为此也。霸受主公生权之恩，不敢违命，然王霸之君可以易告，愿将军为之辞。备以霸言白操，操叹息谓霸曰：此古人之事，而君能行之，孤之愿也。皆以熙辉为郡守，陈登以功加伏波将军。刘表与袁绍深相结约，至中邓熙见表，表曰：内不失共职，外不被盟主，此天下之达意也，至中独何怪乎？熙乃辞疾而退。长沙太守张宪性倔强，表不礼焉。郡人还接税县举长沙、零陵、贵阳三郡以拒表，遣使复于曹操，现从之。孙策遣其正义校尉张宏献方物，曹操欲抚纳之，表策为讨逆将军，封吴侯，以弟女配策弟匡，又为子张娶孙奔女。李弼策弟权益以张宏为侍御史，袁术以周瑜为居巢长，以林淮、鲁肃为东城长。余肃知术终无所成，皆弃官渡江从孙策。策以余为建威中郎将， 素因加于屈阿。曹操表征王朗，策前朗还，草以朗为谏议大夫，参司空军事。袁术遣谏使及印绶与丹阳宗帅祖郎等，使机动山岳，共图孙策。刘繇之奔豫章也，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，自称丹阳太守。策已定宣城以东，为京以西六县未服，慈因进驻京县，大为山岳所附。于是策自将讨祖郎于陵阳，擒之。策谓郎曰：“尔昔袭孤，擢孤马鞍，今创军立事，除气素恨，唯取能用，与天下通耳。非但辱，辱勿恐怖。”郎叩头谢罪，即破谢，属门下贼曹。又讨太史慈于永里，擒之，解缚，捉其手曰：“宁食神庭食也，若卿尔时得我云何？”辞曰：“未可量也。”策大笑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当与卿共之，闻卿有烈意，天下志士也，但所托未得其人耳，孤是卿知己，勿忧不如意也。”即属门下都。军还，祖郎太史慈聚在前岛，军人以为荣。会刘繇卒于豫章，士众万余人，欲奉豫章太守华歆为主，心以为因时善命，非人臣所宜，众守之连月，卒谢遣之，其众未有所负。策命太史慈往抚安之，谓辞曰：“刘牧往则吴，为袁氏攻庐江，吴先军兵数千人，尽在公路许，吾志在立事，安得不屈意于公路而求之乎？其后不遵臣节，见之不从，丈夫一交，苟有大故，不得不离。于交求公路，即绝之，本末如此，恨不及其生时与共论辩也。今儿子在豫章，卿往视之，并宣孤意于其不屈，不屈乐来者与俱来，不乐来者且安慰之。并观化子于所以沐浴方归何如，卿须几兵，多少随意。”辞曰：“此有不赦之罪，将军量同还文，当尽死以报德。今并息兵，兵不宜多，将数十人足矣。”左右皆曰：“辞必北去不还。”策曰：“子亦舍我，当复从谁？”见送昌门，把万别曰：“何时能还？”答曰：“不过六十日。”辞行，义者由分云言遣之非计。策曰：“诸君勿复言，孤断之降矣。”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，然非纵横之人，其心秉道义，重然诺，亦以一许知己，死亡不相负，诸君勿忧也。此果如期而返，谓策曰：“化子于良德也，然无他方归，自守而已。”又丹阳同知自善庐陵，鄱阳民帅别立宗部，言：“ 我以别立郡海昏上僚，不受发诏。子瑜但睹视之而已。策府长大笑，遂有兼并之志。袁绍连年攻公孙瓒，不能克，以书谕之，欲相与士汉联合，赞不达，而增修守备。为长史太原关敬曰：“当今四方虎争，吾有能做吴城下相守经年者名矣。原本初其若我何？”绍于是大兴兵以攻赞。先是赞别将有为敌所为者，赞不救，曰：“救一人，使后将事救，不肯力战。”即绍来攻，赞难借别营，自夺守则不能自顾，又知必不见救，或降或溃。绍军径至其门，赞遣子胥请救于黑山诸帅，而欲自将突骑出傍西山，用黑山之众侵略冀州，横断绍后。关敬谏曰：“今将军将士莫不怀瓦解之心，所以犹能相守者，故恋其居处老少，而视将军为主故耳。坚守旷日，或可使绍自退，若舍之而出，后无阵重，一经之危，可立待也。”赞乃止。绍渐相攻逼，赞众日促。